就是我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站在

纯粹， 瞬间 滋生滋灭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你将得到你的所有，不要。